Michael， 首先讲单突发事件，深水埗的钦州街因为突发事故的关系，而家钦州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西九龙中心的全线咧暂时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就喺钦州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西九龙中心，因为突发事故，全线暂时是封闭的，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底。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炮台街，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金粟街至到新田地街的一段炮台街仍然都是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是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新港城四期支座、天水围卫景轩三座、马鞍山富宝花园四座、何文田何文田村日文楼、旺角弥敦道738至740 A 号利华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2月12号，咁啊。如果你們注意最近的形勢發展的呢，我相信請大家將眼光多些注意一下歐洲的烏克蘭問題。我在香港小孩子的時候，即是讀中一中二啊，到中三四的時候呢，我們那時候香港是很多蘇聯的電影啊，蘇聯的小說啊，我們那時候很注意啃很大本的那些蘇聯的小說，其中有一本是以烏克蘭克里米亞那邊的沿海的那些故事，就講一個婆婆帶著一個六歲的五六歲的小朋友，被蘇聯海軍这个接待，就在船上带这个一对婆孙呢，咁啊游咗一个黑海嘅情况去克里米亚去嗰边。我对乌克兰嘅了解呢，对克里米亚嘅了解呢，就是由呢本小说嗰度得到嘅。咁所以在整個印象當中呢，蘇聯、烏克蘭、克里米亞、黑海這些這樣的名詞呢，都是源於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這個流行在全世界的這個蘇聯的文藝作品。當時蘇聯的這個文藝作品呢，有很多電影啦，香港我們看蘇聯電影呢，就是去高星戲院啊、平安戲院啊，咁睇嗰啲播啲蘇聯嘅電影。咁啊，蘇聯小說呢亦都喺嗰段時間呢就好流行。咁好多中文嘅翻譯嘅呢個電影同埋呢小說，咁喺嗰個時候呢，係可以講話對一個所謂世界社會主義強國啊蘇聯呢嘅了解呢，是由那段時間，咁似對烏克蘭嘅了解呢，亦都係來自那段時間。今日我相信喺嗰邊嚟講，係有好多嘢呢喺需要醖釀當中。形勢發展到而家，成呢個七八十年後嘅今日， 我哋講到烏克蘭、講到立陶宛呢啲國家嘅時候咧，佢已經成為俄羅斯側邊嘅一啲國家。咁啊，最近 Kissinger 博士，佢雖然年紀好大啦，但係佢提出一個觀點，佢話當蘇聯瓦解嘅時候，美歐太過傲慢，呢、這個傲慢咧就造成當時嘅美歐認為咧，佢哋係世界無可匹敵嘅，歷史已經終結嘅一個世界嘅制度，所以咧係諗住遲早都要嗒埋你俄羅斯噶啦咁。咁因此啊，北約咧就一路東擴，就擴到嚟俄羅斯嘅邊界，咁包括而家你大家講緊嘅波羅的海嘅國家，到東歐。到呢度克里米亞嘅附近，所有原底嘅蘇聯嘅嗰啲周邊嘅嗰啲國土咧，都成為中東歐嘅獨立國。而事實上，美國、歐洲就一路東擴咧，逼到埋嚟俄羅斯嘅邊界。嗱，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歐洲嘅歷史嘅，大家一定會注意到。俄羅斯呢個民族喺歐洲佢哋嘅特點，而俄羅斯呢個民族佢同整個周邊嘅國家之間嘅關係，嗰種千絲萬縷嘅關係，亦都係咧我哋亞洲人好少留意到。我就講呢個克里米亞為例，喺我睇嗰本小説嘅時候咧，就睇到。當嗰啲係仲係細路仔俾細路仔睇嘅小説，唔係好政治化嘅，係喺處講緊蘇聯嘅呢個社會主義國家嘅偉大嗰種咁嘅文藝小説啫。咁已經知道克里米亞沿海嘅好多地方咧，都係俄羅斯人嚟度假同埋喺嗰度居住移咗民過嚟嘅地方，因為嗰度係整個。蘇聯最叫做最南嘅有暖地方嘅呢、這個呢啲海洋，咁所以係好多俄羅斯人咧就移咗民去克里米亞嗰邊，喺烏克蘭嘅東部呢邊嘅，咁所以咧其實喺人口嘅比例嚟講咧，經過咗咁多十年啊嗰陣時，直到蘇聯崩潰嘅時候咧，嗰、那個地方其實就好多。俄羅斯人，而且喺嗰度已經住咗兩三代人喺嗰度噶啦，哦，咁所以如果你了解當地嘅情況，你就會明白點解會有烏克蘭嘅所謂東部嘅分裂嘅部隊，而嗰啲分裂嘅部隊又叫做民兵，而咧冚唪都係講俄語嘅，而當時呢個俄羅斯攞翻克里米亞嘅時候咧。就係咁過嚟，掹咗個臂章，咁佢就叫做咧呢個烏克蘭東部嘅俄羅斯嘅人民嘅民兵噶啦。咁其實你睇到咧嗰、那個地方嘅民族嘅環境、文化環境、經濟環境嘅複雜性。咁啊，我哋亦都香港，大家如果有留意嘅呢十零年有注意到嘅，早可能兩三年前。呢、這個中國嘅第一艘航母艦遼寧號咧，就係、是、由烏克蘭嘅亞格良號俾呢個買咗嚟香港，然之後一路轉船入咗去旅順大連，喺旅大嗰度咧就裝建成我哋第一艘嘅航母艦。咁因為成個積咧就係、是、來自烏克蘭嘅軍火製造嘅工業。嗱，烏克蘭亦係。呢、这個而家嘅俄羅斯嘅以前嘅軍火工業嘅製造嘅基地，咁啊最近我哋大家都住到哈薩克斯坦，咁嗰度其實就係蘇聯以前嘅太空軍事基地嚟嘅。咁你諗下，當蘇聯瓦解咗之後成為俄羅斯，而佢周邊咁多重要嘅佢嘅國之重器嘅工業，冚唪唥都割咗出去，咁你話啦？你做普京，只要個國家有機會翻生，佢會唔會想辦法攞翻呢啲地方咧？係可以講話一定會嘅。 所以 Kissinger 博士就讲，佢话我哋有阵时有啲逼人太甚，佢话系有欧美嘅傲慢，有制度嘅傲慢，以为全世界已经全部系欧美式啦，但事实上咁复杂嘅世界文化，咁复杂嘅世界文明，点会俾一个短短嘅时间就欧美嘅文明就全部控制全球呢？咁我哋只要翻开个大历史，你就知道以欧美嘅总人数，佢哋所采取嘅制度嘅总人数，并不占人类嘅主流人数嘅。所以当我哋讲到呢啲局部嘅地缘政治嘅情况嘅时候，如果你翻开本100年以上嘅历史，你就会睇到背后嘅复杂性，同埋咧俄国军队挥军如果入乌克兰嘅时候，佢嗰个情绪系可以讲话冇乜嘢感觉到话我去侵占咩地方，而系收翻我嘅地方啫。嗱，咁呢啲咧就系我哋远离开欧洲嘅亚洲人唔了解嘅情况，所以我好相信跟住嚟嘅呢一个月嘅时间，一定会有好多好重要嘅事情会喺欧洲嗰边发生，而呢啲重要嘅事情会搞到几大，震波会几远，会唔会震到嚟亚洲而引发亚洲东部巨大嘅震动呢？咁我觉得呢一个呢，亦都希望我哋嘅即係电台嘅各方面嘅听香港我哋呢啲广东话嘅朋友注意到呢个嘅震波呢，将会一波比一波更大。欧洲嗰度嘅引爆，佢会带嚟亚洲。亚洲而家你都要注意到，美国係3到4队航空母舰战斗群是在中国旁边摆晒喺树，用他们的说话来讲，要打低他们的影响，即是中国的影响。那这个呢，大家要注意到一切巨大的震动在来紧的时间。今日事情如不顺，今日问题如不重，像处圈中圈，了断也了。长路末端亦如初恋，当日热情燃不尽，今日热情燃不尽，就算怎都好，你愿我更加远，共跨进冷及暖，甜和酸才可以算是共存，能共患难才是认真的友谊。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张你会创出传奇，便还人生是悲无可悲，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凝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今日像明日一样，今日任何日一样，就算怎辛酸，爱护你我今冷或暖，甜和酸，晴天与季缺或缘，全部受落才是活得真正全。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创出传奇，便还人生是悲无可悲，却没人可驱使爱别离。我是阿诗，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 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人。有一次同朋友一齐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1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男子钢架雪车项目，国家队代表严文港勇夺铜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默克阿瑟下令轰炸鸭绿江大桥，彭德怀认为黄草岭、飞虎山追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两地战士有序撤退，有敌深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2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嚟紧3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亚洲东部的这个震动，从朝鲜，即是北边的北韩的北朝鲜的金家的做法，大家都知道，有消息都讲金家呢次试验嘅好多嘅嗰啲高速嘅飞弹，即系飞行嘅模式，就唔系中国嘅模式嚟嘅，系俄罗斯嘅模式嚟嘅。你想下，你作为北朝鲜，今时今日咁嘅情况，佢一定系背靠住两个大哥，一个俄罗斯嘅军事，一个中国嘅经济。糧食的支持，所以在東北亞那裡的局面現在都在對峙當中。而更加要注意到的日本的問題，很多研究國際關係的朋友都在處討論一個問題，日本為什麼會跟美國跟得那麼貼呢？我就在亞洲周刊在一月的一篇雜誌的文章裏面就看到一個資料呢，我覺得是很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日本的作者在亞洲周刊舉的一個很重要的事例環境的敘述。這位先生是本田善彦先生，他有一篇是講一个标题是这样说，疫情突显了美军仍在占领日本。他说疫情突显了驻日美军有各种的特权，实际上是战后占领军的体制的延长。日本仍然无法脱离被美国军事殖民地的命运。这一位是日本的资深的传媒人，是一个写中文写得很好的日本的作者，他引述了一本的著作，那本著作是日本人写的。他说提到，他说今日所谓美日同盟，有很多的事实是全日本的政界都知或者不知，但是日本人一定没有留意的。一，原来东京的上空呢是不属于日本政府管辖的范围，是由美军全面控管。日本本国的飞机不经过美军的许可，不得飞越东京的上空。这个是占领体制的延续的典型来的。第二， 日本本身冇國境，國家大門永遠向美軍敞開，是根據上世紀二戰的美軍佔領的秘密的協定，即是說在美軍的眼中，日本是沒有國門的，它可以自由出入的、甚至呢好像說、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11月訪日那個時間，他不是經過羽田，也不是經過成田的國門，囂張地由橫田基地直接進入日本。這種喪權辱國的失禮行為，多數國人，他這個是日本人寫的，多數的國人都看在眼裡面。原來呢，日本對在美軍來說是沒有國門，是沒有門口的，他是可以自由出入的，依然是根據上個世紀美軍的佔領條款。這個條款當然現在你說它秘密呢，又不秘密，因為你不去揭七八十年前 的協定，但事實上在美國來講完全自由出入這個、日本的。第三個，美軍不但只在日本國內享有特權，還擁有利用這個國家跨越國境發動對外戰爭的特權，即是說整個日本至今依然都是呢、這個美軍全部佔有和控制的。他說美軍在日本是全境享有治外法權，無論他做了任何事，只要一引用美軍的權利，他就什麼都得。所以無論他 在日本散播疫情、強姦、搶掠、只要他是美軍，他就可以申請特別的法權。咁呢一位日本嘅作者呢就好清楚，咁呢位叫做此部宏志，佢好詳細採訪咗好多好多嘅協定，抄裏面所有嘅協定之後，佢話德國都冇晒呢啲嘢啦，但係日本呢依然仲係美軍係全面佔領狀態。咁各位你哋就會明白點解呢個北方四島，即係俄羅斯同日本咧住爭緊嘅北方四島，俄羅斯幾大都唔肯放俾日本咧，道理就好簡單。如果將北方四島放咗俾日本咧，就等於放咗俾美軍直入去俄羅斯嘅國土。嗱、這個咧係我哋一般老百姓冇讀呢啲材料咧，係唔知道嘅事實。 天知道我對不對，年紀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事，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变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秘密，如像顽童若顽固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面

Michael， 首先跟进在深水埗钦州街的突发事故仍然是处理紧。钦州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西九龙中心对开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挤塞，现在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一段的车龙排到黄竹街。就是因为突发事故的关系，钦州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西九龙中心的全线封闭。一带挤塞，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近康湖居。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东昌街因为道路工程，东昌街去大埔中心方向现在近住大埔崇德王建常纪念学校一段仍然都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完新闻，世态在发展当中，好可能就是在我这个间隔的时间，很多大事都是发生紧。为什么美国会控制日本控制得这么顺利、这么流畅呢？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美军的占领状态呢，根本完全未解决。更加不要讲话某阿瑟的日本宪法第九条，不准日本重新武装，不准日本派军队去任何地方。这个是指未经美军批准，未同美军合作一起出发的日本军队。如果只是日本军队，不能够动用日本的任何土地，而动用日本的土地只有美军。那大家就知道日本亦都好有可能喺后边作紧佢哋嘅谋划，如果佢哋有爱国者嘅话，一定会谂点样通过对华嘅呢次嘅抗争，直此摆脱美国对佢嘅军事占领同埋控制。这个后边可能佢有一啲好重要嘅桥喺处进行紧，所以我觉得，我哋一般嘅普通老百姓听电台、睇电视、睇所有嘅嘢，都系睇一层表层，经过好多作者去描绘咗嘅嘢。但事实上，每件事嘅深层结构里边存在嘅问题系几咁复杂同埋深入。因此，我哋会睇到今日嘅日本仲系美军全面嘅占领嗰个条文底下，你就会知道钓鱼岛嘅情况将会点样复杂化，你就会知道冲绳岛的情况将会点复杂化。嗱，当中国在若干年后足够强大的时候，完全可以攞翻啲文件出嚟，琉球、冲绳岛是应该要俾翻中国的，因为呢个是雅尔达会议的呢个决定。嗱，但是因为我哋中国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咧，就糊里糊涂咁样就我哋嘅中国两岸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亦都因为碍于美国的巨大的威力，在非常之不清晰的情况下，就将冲绳呢这个归了给日本管治。日本还将我两个手势拍了日本本土。日本这个国家亦有他自己的各种的谋划。所以无论美国好、日本好、中国好，我哋睇到喺呢个东海咧，有好复杂嘅历史嘅情况喺处酝酿当中。呢个亦都系美国同埋日本点解咁惊中国强大嘅原因，因为中国足够强大嘅时候，我哋大把历史文件话俾世界听，呢啲地方都系喺 不平等的條約底下，特別是在二戰的情況底下，是被日本這個非法侵佔的。而雅爾達會議、舊金山和約講明這些地方要給回中國的。所以呢，我覺得若國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外交，若國亦都沒有能力去這個攞回自己的權利。所以當東歐那邊的情況很複雜的時候，佢將會引爆亞洲咩問題呢？咁當然有人就問阿謝樂基，佢話：喂，美國話想同中國講掂數，而喺中國呢邊大家唔好喐，咁等美國可以集中去呢個歐洲嗰邊處理對俄嘅問題。謝樂基即刻話：呢啲係廢話，呢啲係想挑撥嚟間中俄之間嘅關係。嗱，各位，而家咧係世界規模嘅三國演義。是世界規模的戰國七雄的一種對峙的狀態，所以我們國家幾千年的歷史的我們的前輩寫下來的《孫子兵法》，寫下來的我們在春秋戰國時候合縱連環的各種外交政治鬥爭的手法，我相信我們國家不會蠢，我們很能夠適應，不過是將個地圖咧放大到全世界咁解嘅啫，即係話而家係戰國七雄、三國演義喺全世界再嚟過，不過係一個擴大版，係一個全地球版。嗱，喺中國嚟講係想不斷講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家共同發展、共融共和、共同進步、美美與共。但係問題就係在於咧，歐盟唔係咁睇，佢想借呢個機會擺脱美國的控制，美日亦有佢哋之間彼此的需要，而咧東盟而家情況叫做主流比較好啲，希望同中國共同嘅發展，成為世界嘅最大嘅經濟圈 RCEP， 呢個就係東盟。但係當中亦都有個別嘅國家，因為種種嘅政客嘅某啲利益，亦都會安排咗某啲古靈精怪嘅事情喺裏邊。如果你睇下印尼同澳洲嗰個嘅關係，你睇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嘅關係，你睇下越南喺呢個南中國海嘅好多做法，所以我就覺得咧，世界的確唔係咁簡單，但係在中國來講，有春秋戰國的整套的戰略戰術，有這個三國演義，是有這麼多次的這個我們中國分分合合的經歷呢，我相信中國有足夠的知識和文化去面對這些問題。但我想告訴大家，世界是複雜的，在即將過這個牛年去到虎年的時候，我是默默在處祈祷、祝福、求神拜佛，唔好人类错误地因为某啲嘅错失惹出巨大嘅连锁嘅麻烦。所以今年一月二号，五个常任理事国宣布话，佢哋一齐宣示唔使用核武指向对方，唔用核武指向冇核武嘅国家。而在去年澳洲蠢蠢地就卷咗入去，成为美国的一个马前卒。美国而家喺全球组织呢个压制中国的呢个联盟个圈是好大。但去到欧洲的时候呢，欧盟的睇法有唔同。法德的关系同英国的关系同埋欧洲的关系都是复杂的。所以我觉得而家全世界係翻翻到去多元多極、多國競爭、不同派系不同嘅組合競爭嘅呢個嘅時間，但願唔好引出連鎖嘅爆炸。 在重逢你。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呢，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整个世界的那个帮派图，你就会注意到情况是越来越危险的。欧盟想自己摆脱美国，成立独立的欧盟欧洲联军，美国想继续控制全球，他想控制住欧洲，借用对俄罗斯的抗争，形成他继续控制住这个欧洲。所以这次的东欧和俄罗斯的事件后面的泼火者是谁呢，亦都好难讲。在美国来讲，而家话我派出首先是五千人咁，然之后将来可能发展到十倍，即五万部队派喺北约嗰度。其实亦都话俾法德听，你哋未能够离开我啊，欧盟联军未组成啊，有咩事情仲要靠我啊咁。啊，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德国嘅海军司令就喺印度嘅呢个论坛度就讲。他说我们何需要去惹出和俄罗斯之间的斗争呢，他说为什么不给多点面子普京，他说给面子是很低成本的而已，何需要花这么大成本来处理和普京俄罗斯的关系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放低对俄罗斯的那边的对峙，等美国可以集中在亚洲对付中国这个真正强大力量，咪仲好咁。咁讲完呢句说话，他就要辞职啦。因为呢政府或者军方或者呢个国防部方面唔同意他呢个意见。嗱，你諗下法德美嘅立场，法德同欧盟嘅立场，亦都反映在呢啲将军即係讲到呢个好多军事策略嘅时候呢嘅一啲睇法。所以如果你睇下呢一啲说话，再加埋 Kissinger 呢啲说话，你就睇到欧美喺嗰、那个即係彼此之间嘅对撞里面呢，始终係保持住呢五眼联盟讲英语嘅国家对付法德嘅同盟。嗱，你睇到呢始终语言原来是咁重要的。你睇成个到现在为止嘅，始终推动世界最大嘅危机嘅系五眼联盟呢一个咁嘅组合。所谓五眼联盟，我都解释过好多次，喺几年前解释过，我想啲惊啲听众一下就唔记得咗，系喺上次世界大战嘅时候，英国破解咗德国嘅密码。咁后来呢种破解密码嘅方法，就英国就同美国分享，咁喺亚洲咧就破解日本嘅空中嘅密码，亦都造成山本五十六呢个联合舰队嘅司令官被美军喺空中打落嚟。咁呢一个咁嘅过程咧，就造成咗佢哋英语国家之间嘅情报嘅聯繫同埋一種組合，咁就簽咗一個咧情報互換溝通嘅一個文件。咁而家從呢個文件喺上呢個世紀嘅大概十年前咧，就美國重新將佢挖出嚟，就以呢個文件做中心，就成立咗一個以情報交流做中心嘅一個國際嘅聯繫嘅組織，咁就演化成而家咁出名嘅五眼聯盟。佢個目標就係對付中國同埋對付咧俄羅斯。嗱，咁呢啲咧喺倉底挖出嚟嘅組織系統咧，原來都有咁重大嘅作用。咁所以喺法德嘅眼中咧，喂大佬，你哋係咪講英文嘅？咁啊將我哋擁開，你哋就情報溝通，你哋得咩我又唔知。咁法德自然就因此被逼下逼下逼出咗个圈出面。而法国更加因为呢个澳洲问题呢个潜艇问题更加火滚。所以德法之间又有德法之间嘅呢个算盘嘅考虑。所以德法同俄国之间嘅关系牵涉到德国嘅呢个北溪二号嘅油气管喺呢个波罗的海嗰边过嚟嘅。佢有佢地缘政治经济嘅需要。所以如果你要听懂这个世界的局面的变化，这个现代版的地球版的战国七雄的话，你就要知道现在有多少个帮派。第一个了事斗非的就是五眼联盟，是二战的时候重新拿回出来的一个情报组织，演变成一个联系的组织。记住，这种做法是 法律上是繞過了所有這些五眼的國家的國會他們的議員的監核的，即是說他用一個無時間限制的上個世紀的協議拿出來就在處執行緊，就等於美軍控制日本是用上世紀的軍事控制日本的條文，因為沒有取消到，所以呢就變成繼續去控制日本。五眼聯盟就繼續繞過他們各自的國會和市民大眾，就去搞成一個這樣的這麼大的軍事的一種對抗力量的一個組織，咁呢個就五眼聯盟。好啦，咁另一方面呢，喺歐洲就北約啦，大家都知道。而家北約因為五眼聯盟嘅強化呢，北約就想唔該啦，我哋大家行開啲啦，你都唔侵我哋玩，係咪冚唪唥講英文㗎，我都聽劉老師講法德係咪聽唔掂呢，我唔知。但係最少佢覺得喺呢個整個嘅立場上，我冇理由用英語嚟操作一切，而法語、德語被排除出邊嘅。咁所以法德咧就加強咗歐盟咁啊，第二個幫派。咁啊，第三個對峙嘅派別咧就係中俄啦。本來中國同俄國並不是有個先天性嘅友好。嗱，我想同大家講清咧，喺中俄之間過去兩百年咧係不少嘅呢個對抗，不少嘅呢個對立嘅狀態嘅，從新疆到東北都係有好多中俄之間嘅對抗。咁當時係清朝同俄國啦嘅對抗。咁所以俄國同中國係咪先天友好咧？又未必。雖然而家講到咧熱熱辣辣，但係我亦都喺度諗，喂，分分鐘有某個時候，某一招，咁就改變咗成個立場同埋想法。喺上個世紀嘅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發生唔少同蘇聯當時嘅蘇聯嘅一種嘅摩擦，甚至蘇聯曾經喺布列涅夫時期係曾經想對中國動用核武，而係美國反對嘅。所以我哋近過去嘅80年裏邊，五次強權咧想對中國採用核子進攻嘅，先迫使1964年12月24日中國咧要發展自己嘅兩彈一星，這個咁嘅做法，輕彈、原子彈同埋我哋嘅火箭衛星呢啲做法，就是、強化自己嘅武裝，保護自己。嗱，各位有陣時我哋睇一日嘅新聞嘅是非，你睇唔到後面有100年到200年嘅所有嘅民族嘅恩恩怨怨喺後面嘅，咁所以我哋最近我睇到好多嘅資料，因為我喺處奉勸啊，所有聽我呢個節目仲係年輕嘅人，唔該你保護好你哋眼睛，因為眼睛咧係吸收好多資料，你就算對住個電話吸嘅資料都係要眼睛嘅。所以最近因为睇好多新嘅资料，睇到中国好多大学都成立咗呢个战略研究所。咁我手头上一本系呢个复旦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嘅文件，其中我睇到呢个俄罗斯嘅问题，佢系提出一个中俄之间嘅前景系莫测嘅。嗱，呢一篇嘢好精彩，希望大家睇到乌克兰问题、中俄而家好似好老友嘅问题嘅时候，看看我們國內的研究機構對這些問題的觀點，可能對於大家會稍微清醒一點。他說俄羅斯2021年的外交佈局充分展現了一個老牌帝國的高超戰略謀劃能力和靈活的外交手腕。他說這也表明，儘管綜合國力已經大幅衰退，但俄羅斯仍是國際體系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的變量，未來一個時期，與俄羅斯有關的三個重大問題一定會發展，請大家關注。一是俄羅斯將積極運用混合戰爭手段，借助國際和地區體系的轉型過程中的混亂，達成自己特定的地緣政治目標，它所帶來的衝擊將是多方面的。第二，儘管美俄關係難以全面改善，但俄羅斯仍將自己謀求改善對美關係，並積極調動中美俄三國關係，借助中美衝突緩解自身的壓力。三 是蘇聯的空間，俄羅斯有可能在俄白聯盟，即係俄羅斯同呢個白俄羅斯嘅聯盟嘅國家取得實質嘅進展之後，繼續在烏克蘭方面有所斬獲，可以此營造強國形象，並刺激2024年嘅普京嘅總統大選嘅行情。嗱，呢一段咧，我係選自復旦國際戰略佈局2021年尾嘅研究嘅文章。所以我就覺得咧，我哋國家嘅學者並唔係將問題諗得咁簡單嘅。